带领着军座保家兴。应童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重逢迎春》来一浪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 Ah,

指望继母他早日回顾，不成想他是欲狠狠欲呀尖，这一天时值严冬，地冻天寒，闽德公应有之约，到东庄饮酒把心谈，忙吩咐闽华与子谦套车马随同赴呼延，片刻间来到了有人恨家中，落座后摆上了杯

山村多少里，辨不出南北与东西，有的着水连天，天连地，树连山，山连续，混作一团宇宙，迷糊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是噼噼里里的响，电光夺目要斜臂，真容易来之在那官府是小行，将船系下船来向前指，欲往前村访不知，当此机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河边拥乱柴，岸上有宁泥，柴飞倒枯柳劈，残枝败叶随水拂落花，茅草铺满地，在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大道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牛向官桥奉这酒后， 走不了了。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幺节大春景。